第二十集，没事了，我在呢。温小辉使劲搓了搓头发，感觉脑袋都要炸开了。到了雪梨家楼下，温小辉犹豫着是等洛毅来，还是马上冲上去。正摇摆不定呢，雪梨的电话打来了。温小辉一接电话，心脏就揪在了一起，因为他听到有人在踹门和吼叫。雪梨哭得声音直颤。 小辉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好害怕。 我已经到楼下了，现在就上去，你别怕。 他冲进楼道里，想顺手拿点什么东西防身，结果这小区太高级了，连个立在墙根的扫把都找不到，他干脆把垃圾桶拎上了。到了雪梨家门口，温小辉狂按起门铃，一身血液已经沸腾了起来。他有好几年都没有打过架了，从小到大谁敢笑话他娘炮，他保证把对方削得趴在地上求饶，让他看看谁才是真爷们。好歹他有个从小把他当兵训的特种兵退伍的爹，还真没在打架上吃过亏，所以他敢一个人来。 谁？ 我是雪梨的男朋友，你他妈是谁？ 这个婊子，我就知道他有男人。 门一开，温小辉就飞起一脚暴踹了出去。打架这种事儿嘛，就得先发制人。雪梨的前夫被他踹倒在地之后，他扛起垃圾桶就砸了过去。这醉鬼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已经被温小辉用垃圾桶劈头盖脸砸了一通。那个垃圾桶是铁皮的，不重，但也能打得人站不起来。进门不过半分钟，这个人就已经躺在地上直哼哼。温小辉把垃圾桶一扔，冲他小腿踢了一脚。 会打女人算个屁，孬种！雪梨姐，你开门吧，你没事了。 卧室的门打开了，雪梨披头散发地扑进了他的怀里，大声哭了起来。 好了，不哭了，眼睛都要肿了。明天上妆都遮不住眼袋的，哭出细纹来可是消不掉的。 小辉，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呀？ 不行你就报警吧。 报警我就完了呀，我好不容易才有的现在的一切。 难道你要一辈子受他威胁吗？你这样有人身危险啊。 雪梨摇着头呜呜直哭，这个平时里一向强势凌厉的女人，此时脆弱的如同风中残烛。 好了，你先去洗把脸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 把雪梨送进浴室里，温小辉下了楼。那醉鬼还在地上躺着，脸上浮肿，也不知道是喝酒喝的还是被他打的。他从衣架上拿起雪梨的围巾，打算把人绑起来再想办法。他刚走过去，地上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猛地踢向他的脚踝。脚踝一痛，温小辉的身体栽了下去，咣的一声，他摔倒的同时脑袋磕在了实木茶几上，这一下把他给撞晕了。他滚倒在地，心里暗叫完蛋了。雪梨的前夫扑了上来，一屁股坐在他肚子上，两只手狠狠掐住了温小辉的脖子。他眼睛赤红，瞳孔涣散，根本不像一个正常人。酒精已经剥夺了他的理智，让他变成了盛在愤怒、嫉妒、怨恨和不满的怪物。温小辉的脖子被瞬间勒紧，空气陡然消失，他挣扎起来，用拳头拼命往那醉鬼头上、脸上狠狠地砸。可一个失去理智的人似乎也感觉不到疼。这个人双目通红，似乎是一心想要将温小辉掐死。温小辉发不出声音， 只能拼命地蹬踹。楼上浴室传来哗哗的水声，雪梨根本不可能听见。胸腔里的空气骤减，窒息的痛苦让温小辉眼睛充血，大脑发昏，挣扎越来越无力。他不敢相信，难道自己会死在这里吗？一个花瓶在醉鬼脑袋边上炸裂了，醉鬼两眼一翻，头上血流如注，身体也跟着软了下来。就在他要扑倒在温小辉身上时，他的脸被人揪住了，150-160斤的身体像垃圾一样被扔到了一边。温小辉用充血的眼睛看着如天神般立在他面前，危急时刻救了他一命的洛毅。洛毅将温小辉抱了起来，放到了沙发上，轻轻地给他顺着胸口。 平缓呼吸，不要着急。 温小辉抓住洛毅的手，有些后怕，有些感动，有些委屈，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，令他的眼眶都湿润了。洛毅抹掉了他眼角的眼泪。 没事了，我在呢。 洛毅没有说什么我警告过你，我早说了让你等我之类的话，只是温柔地安抚着，让刚受过惊吓的温小辉感觉到了满满的温暖和安心。他特别后悔没有听洛毅的话，当他感觉到自己快要被掐死的时候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洛毅会不会来救他。不知不觉的，他对这个少年的信任和依赖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。洛毅给他倒了一杯水，为他喝了下去，他的脖子疼得好像快要断了一样，勉强发出沙哑的声音。 谢谢。你真要吓死我吗？下次绝不可以这样了。 嗯。 你休息，我处理一下。 不能报警，雪梨姐是主持人。 那要怎么办？这个人非法入室，还伤了人，现在他也受伤了，不报警要怎么处理？ 温小辉被这个问题难住了。这时，雪梨正好下了楼，她被楼下的景象吓傻了。 小辉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，现在怎么办？ 报警吧，你的前途重要，还是命重要？ 不行，不行。 那你只能杀了他了。你有很充足的证据证明他非法闯入你家，对你施暴勒索钱财，你出于正当防卫杀了他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，以后你也不用受他骚扰了。 你说什么呢？别拿这种事开玩笑。 雪梨咬紧了嘴唇，纤瘦的身体克制不住地颤抖着。 他现在只是脑袋破了，几个小时内都死不了。你可以就这么放着，等他失血过多，但是法医鉴定的结果可能会对你不利。你也可以再给他一下子，这样的现场足够你辩护正当防卫。 罗毅，你别说了，你疯了吗？ 洛伊低头看了他一眼，黑曜石般的瞳孔像两个黑洞，让温小辉有些胆寒。 不好意思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只是太生气了。这个王八蛋伤了你，我真希望他去死。 你别吓我。这样吧，我们把他拉走送医院，他要真有个好歹还麻烦了呢。雪梨姐，屋子你就自己收拾吧，不行你就再换个地方住吧。 小辉，谢谢你。 哎，没事儿，我不会让人在我眼皮底下欺负我姐们的。你早点休息，再联系啊。 洛伊冲雪梨微微一笑，那笑容里渗出的丝丝冰冷，让雪梨浑身炸起了鸡皮疙瘩。温小辉和洛伊把那醉鬼的脑袋胡乱擦了擦，架到楼下之后叫了救护车，把医药费直接给了医生，把人拉走了。救护车走了之后， 洛毅看着温小辉脖子上被勒出的几道青紫的痕迹，皱了皱眉。 这么晚了，你别回去了，去我那儿吧，我给你上点药。 温小辉用手指轻轻摸了摸脖子，疼得他嘶了一声。他心想，这要怎么跟他妈妈说呀？他沮丧地点点头，给他妈妈发了一条短信，说是在朋友家睡了。 啊，走吧，我叫车。 不用了，我开车来了。 哦，啊，你有本吗你？ 这么晚了，没人查。 洛毅很自然地拉住了温小辉的手，往小区外走去。小区门口的街道边上停着一辆藏蓝色的蝙蝠，洛毅牵着他径直往那辆车走去。温小辉眼睛都看直了， 我靠，这你的车？ 妈妈的车，上车吧。 温小辉不顾脖子上火辣辣的疼，扑在车上陶醉地说， 宝贝儿，你好美啊。 小辉哥，上车。